小小的一朵但是呢 但是很奇眼， 哎，对，就是那种， 因为你看到这张图，你不会看到别的花， 就不用争，你也要看到我的那种感觉。来看一看图一，怎么看图？再告诉大家一遍，在微博上面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会看到了这满是鲜花的第二个微博啊。我转的这一条微博就是我们今天的直播帖啊，我也说了我们今天的内容的，下方大家可以留下你们生日的月份。来看看到这个月的时候着重的来告诉你们到底花语是什么，你属于你的生日月的鲜花又是什么呢？¿Quién será? Yo no sé si la podré encontrar. Yo no sé.小孩食堂说啊，子怡啊，这个朝阳公园神秘花园偶遇啊。行行。你们就在微博上面私信一下你们大致想要去的时间吧，看能不能偶遇到，哎，就可以在这片神秘的花园找到，它也会每一个季节都去会更替， 对，它基本上在那个花可能凋谢了之后，它就会换新的花去栽种，我觉得也很就是很用心吧，朝阳公园的园林， 对，很有爱啊。说完了十一月，那即将到来的十二月呢？ 哎，十二月我们就顺着图片来看第二张图咯。我们其实这个图片呢是有心机的，就是尽管可能一张图上面不止某一种花，但是呢我想最吸引你目光的应该就是我想要告诉你们的属于某一个月的那个月份的代表花。第二张图大家应该会看到，我们最惹眼的就是对三只橙色的像鸟一样的花。 对呀，就是这也很妖娆好吗？ 因为它的形状非常特别，不像一般的花朵。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十二月份的代表花之一，名字叫天堂鸟。也叫我们通常会说它叫大鸟，因为它确实很大一只。 天堂鸟， 对，名字也很好听吧。 那它的花语是？ 它的花语是幸福飞来，然后开朗活泼，我觉得跟十二月份生的朋友们好像性格也很大。 你们这些射手们是不是很开朗活泼呀？ 没错， 对， 自由奔放。 对，十二月份，开朗活泼，天堂鸟。但是这个好像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不算太常见。这个、 其实还好，这个花呢，因为它整体就是，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图片上呢是一个公司的前台花的一个设计。那它这个花呢，所以形态也会相对的比较高，比较大。我们在日常的花束当中，如果你是一个很小，比如说可能就是手捧那种迷你的小花束，大概比如说15公分左右直径的一个小花，那会觉得不太适合放这个花。但如果说它是一个稍微正式一点的花束呢，是可以用到这个天堂鸟这种花材的。 它本来就给人一种很大气的感觉， 没错， 奔放。 对， 好，我们要进广告了，然后呢下半段我们会从一月份开始说了，刚才那个1月8号就要过生日同学不要走开。另外呢要提醒大家，想要跟我和子怡来聊一聊你们生日月份的花朵，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就可以找到了。稍后见。 可以问您个问题吗？您觉得实现梦想难吗？ 不难，每天6元钱就可以。现购买 VOVO XC60 首付50%，日供6元，轻松拥有梦想座驾。详询沃尔沃授权经销商。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祝 大 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一家一团去旅行，中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秋风送爽，登长城做好汉，乘缆车看满山秋色，果实累累，就从秀美的慕田峪长城开始吧。6162-6022， 温都水城迎年会场地的不二之选，千人宴会、私汤温泉、星级酒店，更有超值套票供您选择。预订热线8178-1111，8178-8888。 国博二十七岁男会选手西海峰，他以568的成绩荣获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帅有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广播旁耳边，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不论你是否忙碌地穿梭于北京的街道，或是驻足于慵懒的咖啡厅，希望四季的微风中继续有你的陪伴。乐享生活，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到时间，新朋友，一起品味生活的美好，更有听众专享福利，每周送不停。乐享生活，慢下来享受生活中的点滴美好。 生活永恒，快乐无限。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我都在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那我们在上周六的时候呢，也是做了我们乐享生活开播1000期的一个告别的见面会啊。1000期真的也是有很多的话跟大家说，很不容易。那我们也，我个人呢也进入到告别乐享生活的倒计时当中了、大家在听到这个我说的这个 slogan 的时间呢，可能还有一个月 多一点， 对对对，多几天的时间，那好好珍惜吧。但是呢，我并不会离开我们北京电台。明年从2019年1月1号开始呢，我个人会回归到北京新闻广播 FM100.6，在下午的3点20到4点继续的陪伴大家，在下午茶的时间。哎，其实阿紫啊，说实话，我有时候也在总结我自己做节目的一个规律。早上我们10点到11点其实是大家吃早午餐的一个时间。 对 对，就因为真的，我那天还看到一个就是很高效管理自己人生的一个朋友，他就有一个课程叫做9点以前。高效的人已经完成了一天的工作，就大致是这个意思吧，就是他们很早起。然后会因为早上你起来之后，比方说你喝了一杯咖啡或者怎么样，你整个人状态是非常清爽的， 没错 啊。然后还有人可能会在早间运动 啊，对 对，所以到9点的时候，他其实在这一天最重要的事情他已经处理完了。哦，我就在想， 那是起得得多早？ 他的人生好高效，他真的是，连续18年早上4点起， 哇， 早上5点起，然后今年调整到4点起。当然人家也是早睡早起的阶段、不是两点睡4点起的那种。好，所以我有时候也在想，那可能在早间10点到11点会跟随我们节目成长了1000期的这些朋友也是这样的很高效的人士。 对。 但是呢，到节目第5年的时候，我们想要换到下午茶时间去陪伴大家， 更甜蜜啊。 就 更放松。 对，更放松的一个状态。我个人呢也是在想啊，就很多人说为什么会想要说我们去下午茶这个时段再去跟大家继续聊天、找到像子毅这样的专业人士来跟我们聊生活的细节。因为我觉得下午的那个时段大家真的是慢慢进入到一个生活的状态了。 对， 早间这个时间呢，当然我相信我们的听众当中有很多人是高校人士，可能你在十点以前，你今天最工作重要的那一趴已经结束了，所以有空来听我们的节目，但是你的状态没有那么放松。 对，就是觉得午餐之前大家状态可能还是会比较紧张，因为毕竟这一天才刚刚开始，有很多事情要去处理。 而且呢，你完成了，你高校了，不代表你的工作对象。 没错，他可能慢慢的才开始找你。 对，但是哎，十点听着听着节目，哎，一个邮件可能就过来了。大家不能够完全很放松的一个状态来听我们的节目，所以这是我自己的一个小私心啊，有一个想法。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另外呢，林的完美说我是三月出生的，但是你要在微博上面评论区来找到我们是不太会评论吗？就是在我发的这条直播帖的后下面就会有评论两个字，你点进去，因为如果大家给我发私信的话，我在直播的时候没有办法来回切换，可能不会很快的来找到大家啊。今天呢，我们在乐享生活的周二板块要跟大家来聊一聊每一个生日月对应的鲜花都是什么。同时呢，大家也可以来发出你们月份， 你感兴趣的月份， 对你感兴趣的、想要知道的生日的月份，你自己的、家人的都可以。像刚才那位一家三口有七月、八月和十一月的，都很好。哎，七月、八月不会是同一个星座吧？就是。总之了也很合了，听起来这三个星座或者两个星座也都很合，可以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这个话题。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了。在我们的置顶微博就是我们上周六1000期的告别见面会的图片，欢迎大家给我们留言。刚才我们已经说到了十二月份是天堂鸟， 对，天堂鸟。 有人说天堂鸟适合我，但你不是十二月份生人是吗？但你也觉得适合你， 很漂亮这个花，而且这个花花期很久。 你会不会上升了，这位同学？可能是你上升守护月啊。这个花期很久这件事情也要跟大家说一下，因为它看起来不太好养的样子。 它很好养，就是你们现在可能看到的这个花上面就是一只鸟的样子。其实呢，这个每一朵天堂鸟它是可以反复的去，就上面橙黄色的像那个像什么呢，这是耳朵吗或者是什么，就是橙色 的耳朵， 就是橙色的这部分呢，它是可以，它在下面的花苞当中会藏了很多，它比如说3天之后下面开好的这两只橙色的呢已经凋谢了，那我可以把花苞里面还会有两只拿出来，所以它会一个反复的去生长，这样的话它的整体的花期还是很久的。 这个你说像耳朵的，我觉得很像精灵的耳朵 啊，对，尖尖的， 是吧？就是或者是某些动物的这个吧，就是感觉很可爱， 没错， 而且它的颜色也是在十二月份冬天的时候会给大家温暖 的感觉， 它主要就是这个颜色， 对，就是主要是这个颜色，对，因为橙色是色彩感觉当中最温暖的一个颜色，所以呢，可能大家会觉得，哎，我在这个比较冷的冬天放出来的这样的颜色呢，也是让大家会觉得更加的温暖，然后舒适的颜色。 好啦，属于十二月份的天堂鸟我们就讲到这里了。想要继续了解每个月份对应的鲜花以及它的花语，可以继续的在微博上面找到我们来提问。图一当中的橙色的小花格桑花是11月份的花朵，它的花语是热情非凡。 对， 那12月份呢，就是图二当中这个尖尖的，看起来真的像小鸟一样的 、 但它是一只大鸟，是吧？ 对，大鸟， 它的体型其实挺大的了。天堂鸟也主要是这个颜色，很温暖的颜色。它的花语是 活泼开朗。 可能刚才那位朋友说适合我是 对吧？适合他，哎，就是这个活泼开朗很适合你。好了，他也很好养了，会买一点在家里边活泼开朗一下。 对对对，嗯。 好，接下来我们要说，一直在问说到底什么时候说他生日月的这一位一月过生日的朋友来了来了啊，你们的生日也快到了， 对， 来说一说。 一月份过生日呢，其实是它是有两种花，有一种呢我们放在图片当中了，还有一种没放，但是我想先说一下，那一种呢是水仙。因为这个花大家比较常见，而且在鲜切花当中比较少，但是我们盆栽可能大家会有习惯说在春节前养一盆水仙，然后春节的时候就会开。而且呢，其实我是觉得这个月份或者说这个星座代表的花里面是水仙花呢，跟水仙花的花语特别相关，因为水仙花的花语是自恋。 是给一月的朋友吗？ 对对对对对，嗯， 刚才一直想知道的这位适不适合你啊？适不适合？ 嗯，然后呢，我们在图片当中放出来的这个花呢，就是这个月份的另外一种代表花，就是小小的满天星。 嗯 嗯，白色的满天星，比较常见。然后它的花语呢是真诚、纯洁、美好。所以我觉得可能综合这两个意义，这两种花和花语吧，和这个月份还是很相配的。 嗯嗯，那自恋那个部分是怎么回事儿？ 水仙花嘛。 好的，嗯，哎，其实水仙有时候给我的感觉是微微敏感。我不知道， 对对对对对， 是不是就是这种， 对对对， 会有一点点敏感的感觉啊，也比较适合一月份的，因为我觉得一月份的朋友确实他们会自信啊，但是他们遇到一些事情呢也会比较敏感啊。这好啦，终于说啦啊，怎么不说话了呢？好，嗯，还有人说总觉得一定要知道花的名字，这样去花店呢有很多的种类会分不清。 分不清就问吧，因为说白了你也记不住，真的是，因为种类真的太多了。 但可以记住自己生日月的那一 个啦。啊，对，你可以记住自己特别喜欢或者特别倾心的一些，嗯。 摩羯的守护花是满天星。 哎，对， 摩羯不是一月份啊。 是啊，刚刚说了嘛，水仙和满天星两种。 我就是只听到了水仙的部分啊，因为在群里面在回复大家的一些留言，嗯，不好意思啊，这个，但是又说满天星的花语好尴尬，有吗？ 满天星的花语是纯洁美好，还好吧？ 哪里尴尬？你是不是听错了？是哪个不负责任的人跟你说了尴尬的满天星的花语？哎，但是一个月份当中的。两个不同的花儿，它有一个，比方说更倾向于哪一个吗？ 我觉得没有，因为我是觉得这两种花都很能代表这个月份的生日。比如说像一月份，刚才我们说大家都在工作，就是这个星座或者说这个时候出生的人，你会觉得他很坚毅很坚强，然后呢又很多时候在默默的去守护你做一些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他就是一个满天星的角色。但是当他真的说在发光的时候，然后包括有一点摩羯座就是叫什么内外表里不太一的时候，你会觉得它就是一朵水仙花。 嗯，啊，这其实也是因人而异了。 对对对， 好像各有特质啊。 嗯 嗯，七七姑姑说这个进度啊，我估计你们只能在春天止步了吧。嗯，好像是这样子，但没有关系啊，反正子怡每个月都来呀、啊。我们能不能在十二月份的时候把这个话题争取结束在我在乐享生活节目的时候，好不好啊？让你们十二个月都能够知道， 没错， 今天可能会止步于我的生日了。 那我们努努力， 五六七八九十啊，差不多吧，就可能会止步在我的生日，五月份。那也挺好的嘛， 毕竟还有三个月的花我们还没有放出来呢，我们可以下一次嘛。 对，这样子的话我们也不局限于说我们在某一期当中一定要把这个话题讲完。 对对对， 既然大家已经知道了我们周二会讲述花朵呀还有咖啡的一些主题，喜欢这个主题的话你就周二来嘛，没有关系，或者是提前在我的微博看看今天是不是你想要听的那个话题，是的话呢可以听一下回放，就可以听到你想要的内容啦。所以我们不局限于说今天一定要把它讲完，好不好？我们想要每一个月份都很充分的告诉大家， 对 特质啊，然后呢，哎，你就不许我在我们一千七和我要快告别的时候偶尔感慨一下吗？真是的， 对， 而且我还要告诉大家，我们从这一周开始视频直播改到周三了，对。 因为我们明年1月1号之后呢是每周三视频直播，所以我从现在开始要培养一下大家看我们视频直播的 习惯、 啊、这个时间段的习惯。明天就会有，明天就会有视频直播啊。好，接下来我们要说二月份了。二月份是个春节月， 对，二月份这个星座或者说这个月份出生的人呢，我本身非常喜欢，因为觉得他们特别与众不同，跟你不是一个星座来的，对对对，脑回路清奇的那种。这个星座的花呢是梅花， 哎，很二月的一个花。 对，然后我先告诉大家花语，就是智慧、理性。我会觉得和他们让你喜欢的那些点是真的很相关的。梅花。 脑回路清奇 啊，对， 理性，充满了智慧， 充满了智慧。 其实我觉得梅花有时候，包括二月份生人给人的感觉，有一些坚毅的感觉在里面。 没错，对。然后我们这个图片当中的图四呢，放的是梅花的一种吧，因为可能鲜切花的梅花实在是在，尤其在北方可能比较少见。那北方冬天比较常见的梅花就是腊梅，是黄色的。但黄色这个腊梅也不是很起眼。我们给大家选择的这个花呢，是在鲜切花品种当中呢更容易的去，大家说白了是容易买到，以及呢也比较好养护，花期特别长，澳洲腊梅，白色的。 白色的， 它是一簇一簇的。这个花的花期非常长，而且它的清香真的是不亚于梅花，非常好闻。这基本上是在所有的花材当中，我个人最喜欢的一种味道。很清香，很高雅，不甜不腻。 好， 然后、 这个、也是腊梅的一种。 对对对，然后腊梅花，因为它本身的花语就会有坚强啊、高雅啊这些意思在里面嘛，毕竟是一个在雪中开放的花。 但是它这个花朵的大小的感觉 非常小、 哎、 所以它是一簇一簇的。 还是跟我们平时看到的生活当中看到的那些腊梅，比方说黄色的那个大小是差不多的。 对，差不多。 梅花作为鲜切花 很少，因为它本身就不太能够适应这个太热的一个环境。所以像北方就是大概对到二月份吧，基本上就快过年的时候就会有腊梅，黄色的干枝上面有黄色的小花，那个腊梅也是很香的，那个鲜切花当中会有卖，对，市场上是可以找到的。 不太好养吧，这个室内的这个温度。 不太好养，会很容易凋谢，但凋谢了之后也很美， 就是变干， 就变成干枝。对对对、很漂亮。 但因为我们在这个图片当中看到这个白色的， 它就是澳洲腊梅。它也有黄色还有红色。 这个腊梅的感觉，它的这个花瓣啊很轻薄啊。 这个花呢其实它还有一个名叫蜡花，就是蜡烛的蜡。它的花瓣摸起来就有点像那个上了蜡的感觉。对对对，所以这个花花期很长。 就是是干巴了以后很长，还是就这么鲜着的？ 鲜着的也很 长。 对， 也是正常的给它换水啊什么的就好了吗？ 对对对。而且它的枝，当你每一次去剪它，或者把上面一些不需要的一些叶子或者之类的小枝条摘除的时候，就会有特别好闻的香味出现。这个花特别推荐大家、虽然价格可能会相对贵一些啊，但是就也还好，真的是很值得。在如果你没有见过这种花的话，很值得去购买一下。 其实以前在读诗句说梅花扑鼻香，我真的是有一阵儿，因为我的母校武汉大学里面有梅园、 对 啊，四季都会有不同的这个园子。然后其实走过梅园的时候，因为还有一个园叫桂园、你知道就是桂花的那个香和梅花的那个香。所以呢你在刚刚入校这个军训这个时候，你已经闻过了桂花香，你都翻过年来到一二月份，你那梅花你就会觉得啊，香吗？ 有点味道，可能只是 对，就是哪怕你走近了也不会。但是刚才子毅说完了这个以后，我突然想到这个梅花扑鼻香这个感觉，我决定要去买一点鲜切花的梅花感受一下。 可以可以，对，人家说遥知不是雪嘛，所以它还是会有暗香的。 它这个香和桂花那种 很浓 烈的那种香 完全不一样，它就是那种你能感受到它的香味，但是它不会刺激到你的鼻子或者说你整个环境当中的味道。 有人说了，这个梅花的理性智慧，对，就是你，谁谁谁值得拥有啊，难得一人心。 这是不是《甄嬛传》给看的呀？白首不相离吗？ 对 对对，着腊梅许愿啊，这个 绿梅绿梅 啊，对，好了，这个开玩笑啊，我们也要跟大家说一说，这是二月了，我们止步于春天了，三月份吧。 好，三月份呢，那就是当中这张图了。这张图啊，大家会发现哦，花材好多啊，你到底想说哪一种呢？ 嗯， 那我来跟大家说，三月份呢，